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又是我們啦，我和 Vince 和阿堅哥在香港電台第二台準時等著你。九點鐘新聞報道後，我們就會在香港電台第二台一路至到十二點，即是午夜時間，一共三小時的二千靚歌再重聚。究竟今次是第幾輯，我沒有計到，因為我不想計，希望大家都不用計啦，不需要大家計較。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一个选举的日子，可能大家一早清早起身去投票，然后才开始今天的活动。两位阿边时同埋阿坚哥，心中投了票啦，应该我就投了票，就是投一些靓歌，所有靓歌今晚都会陆续咁样当选。究竟咩嘅靓歌会当选呢？由边个演绎呢？我哋今天有两位好朋友，两位特别嘉宾 ，Kelly Jackie，Hello 大家好 ，Hello Albert 哥哥， 系啊，你好啊， 你好啊 ，Kelly Jackie 咧就嚟过应该第三次， 系 咪啊？我 好开心啊，所以吓有你啦。 不过咧系啦，即系咁多年咧，三次唔算多，不过咧就即系应该一啲好朋友咧间中都会喺度相聚嘅。 多谢你。 今次咧有一个第一次嚟嘅好朋友，系你嘅即系大家好好 friend 嘅。一个拍档啦， 系识咗好耐啊，我哋入行识于微时嘅， 系啦。阿 Chloe， 中文名叫做朱子瑶。 Hello， 大家好 ，Emma 哥哥你好。 但系其实好多人都识佢嘅，即系我懒系当佢好似新人咁。其实佢阿 Chloe， 我谂喺乐坛有十年时间啦， 系啊，时间飞逝，我都冇谂过咁快就要有十年。 当年咧就真系好多台啦，好多个平台。都選咗 Chloe 咧，就係最佳新人嘅，咁啊入行嘅時候咧，就真係唱歌咧，好受歡迎。咁啊到咗而家咧，就好開心咧，能夠見到你兩位咧，即係都繼續係即係沉醉喺音樂嘅世界，呢個好難得嘅。一陣間同你哋傾下啦，即係好多即係比我哋更年青好多嘅未入行嘅人啊，佢都會有一個即係。意念咧就究竟點樣可以做到歌手咧？即係not exactly唔一定要係咩紅歌星，但係咧可以能夠即係唱歌做職業，唔容易嘅。即係尤其是係如果能夠可以堅持到或者可以 enjoy 到咧，係一件樂事嚟啊！相信係一種福氣嚟。今晚咧，我哋就係請到兩位咧 ，Kelly Jackie 同埋朱子瑤啦。就一起咧演绎我哋一啲耳熟能详嘅歌啦，当然仲有 Vince 咧都会加入嘅。咁啊，三个女仔把声音咧，我就好中意听呢啲声音。咁尤其佢哋拣啲歌咧，充满咗即系我哋嘅回忆啦吓。咁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听得舒服。由而家到十二点，一路听啲舒服嘅歌，然后慢慢就如果你冇咁夜瞓咧，就进入梦乡啦吓，迎接听日新一个礼拜嘅来临，因为。就嚟又放假啦，真系谂起都开心。Kelly、Jackie， 系， 我哋去开个演奏会先啦。 好啊， 去边度好咧？ 我哋去近近地嘅大会堂。 其实你有冇喺大会堂演奏厅嗰度唱过歌咧？ 有做过舞台剧喺咁。 舞台剧，细个嘅时候嘅。 唔系啊，早几年啊，系啊，因为音乐剧嚟嘅。 呢一个咧就系我细个一路成长岁月少年时代一路大嘅最多去嘅地方，就叫做大会堂。演奏厅啦，我哋叫 City Hall Concert Hall。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诗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像微微柔和是无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 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冷手轻轻感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笑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到甜蜜甜蜜片段，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是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着面面又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冷风轻吻露潮，偏偏想起那次幸大会堂里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分手 多謝你帶我哋去大會堂演奏廳。嗰啲地方Chloe 有冇去過啊？ 有啊，有 其實有啦，係啊，因為係我哋香港嘅中心嚟噶嘛，因為又似我哋以前嗰個音樂世界。全世界如果你係同音樂有關嘅咧，即係表演也好啦，去聽也好啦，一定要去斯里河噶，因為冇其他。另外咧，唔係話冇一個科，不過嗰度得700人。咁啊 ，City Hall 咧就輕鬆啲啦，咁啊，尤其是佢係即係 正宗的嘛，即係政府的嘛，咁最靚的聲音啊， 同埋嗰啲 setting 啱啱好 bounce back 係聽唱歌又好，或者聽得好正。 佢原本係即係設計嚟俾啲古典音樂嘅，咁我哋都冇得揀啊！我細個嘅時候喺讀緊初中，即係啱喺代表學校喺學校嗰度演出就喺嗰度啦，咁所以喺嗰度長大。後來咧最重要咧就係嗰啲民歌比賽啊，就一定有喺大會堂嘅。即係如果有決賽的話，咁已經係紙巴閉㗎啦，咁去到大會堂做總決賽㗎啦，一定係啊。咁平時嗰啲梗係喺啲中心嗰度咧，就去初賽啊嗰啲咁啦。咁所以大會堂嗰度我後台好熟好熟啊，成日都喺嗰度喺嗰度出出入入。咁有方便嘅，因為搭天星小輪啊咁啦，我喺九龍呢邊住啦，咁啊成日都喺尖沙咀嗰度過。 同埋而家好靚啊，附近有一個摩天輪咁樣。 哦，以前梗系冇啦， 系啊，而家就 边有咁浪漫啊！以前隔篱有咩乜都冇，不过咧好开心嘅。如果你早过去，有时 rehearsal 嚟做，你会见到，因为大会堂嗰度有一个婚姻注册处，你知唔知道？ 哦，系啊系啊，有一 pair pair 着得好靓咁样噶， 咁咪喺度，咁佢啱啱注册完咧就出嚟影相啦。咁咧就成日都会见到佢哋 抛花球，同埋 系啦系啦，即系佢又 not exactly 有时喺嗰度成班人喺度玩咁，但系咧。就起碼一定即係新郎新同埋新娘咧喺度影相，同埋啲親友咁，即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咁所以成日都撞到咯，因為去大會堂係咪？咁誒，而家去大會堂咧，就大家唔好誤會，唔係一定喺度撞到李克勤嘅嚇。我又知道喺邊度撞到佢嚇，不過多數都揾唔到㗎，喺大會堂揾唔到佢㗎而家。咁講起今日咧，我哋嘅特別嘉賓啦，咁有 Kelly Jackie 頭先同我哋唱歌啦，咁另外一位咧就係朱子耀啊，講多幾次個名先，因為紫咧紫色嘅紫，耀咧就係咩耀嘅耀啊，女字邊做嘅， 女字邊嘅一個曉字， 咁但係有係個典故係或者邊一個名人歷史人物用呢個耀字咧？ 呢個耀字係一個古代有少少係一個好。女王的一个字来的。 好嘢喎，哇紫色尤其是添啦。一阵间唱返一隻鍾意好鍾意紫色嘅陈百强嘅歌啦。 好。 是吧即係逢紫色佢鍾意嘅。咁所以我都好鍾意佢嗰啲紫色嘅歌嘅。朱子耀喺 Chloe 同我哋唱一隻。 完全因你。 OK,thank、okay, you。 前就如全如泪，又像我心在摇动，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惘。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处，而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你用心爱着我， 多谢朱子瑶 Chloe 同我哋唱呢一只好抒情嘅歌，叫做《完全因你》，当然系彭羚嘅歌嚟嘅。第一个钟9:26，今日有两位女嘅嘉宾陪嚟我哋变成。三位女歌手，唔该晒，天使。 谁在这对望眼中呆住了我？难道这是爱动人心窝？看着映着闪闪眼波，令我想重新开始过，重亮了。淡退的心火，睡在这对望眼中，擒住了我，流露着是爱，默然醒波。我着迷住了的寄我，在你身旁痴痴的坐，谁令我？没法好想不中我，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轻破，还让脑里流泪的隔膜渐渐退落，每点温馨温馨的感觉，在我心中心中天歌，如在我悄悄耳边奏着弦乐。 呢只歌咧叫做《迷惑》，通常有两位女嘅嘉宾嚟咧，都会请阿天使出嚟招呼一下先，三姐妹咁样。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二千零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选管会主席冯华话，截至下昼四点半，共收到345宗涉及选举嘅投诉，当中有105宗涉及选举广告，72宗有关选举活动，例如喺禁止拉票区内拉票。另外有68宗涉及投票安排，例如票站位置同埋路径指示不清等。冯华又话，再多3个票站因电子选民登记拆出问题，导致投票一度暂停大约10分钟。选管会决定延长相关票站的投票时间，当中包括青衣商会小学投票站、九龙工业学校投票站同佛教林金殿纪念小学投票站。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将巴勒斯坦和乌克兰列为 A 组指明地区，收紧相关抵港人士的登机和检疫要求。发言人说，在21日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须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并持有认可疫苗接种记录才可以登机回港。他们抵港之后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期间接受6次检测，并需要在抵港第26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强制检测。当局话，为防患未然，政府视乎相关风险，因应巴勒斯坦和乌克兰确认发现 Omicron 个案，政府将该等地区指明为 A 组指明地区。英国卫生大臣贾伟德话，疫情大流行期间并无任何保证。被问到圣诞节前能否排除采取新的防疫措施的时候，贾伟德指出，有官员质疑科学数据，采取更多措施之前要考虑其他因素。贾伟德重申，英国政府如果认为有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将会向国会提出，交由国会决定。英国近期新增确诊个案增加，伦敦市长简·世德早前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状态。有传媒报道，英国政府正是考虑在圣诞过后进行2星期封锁措施。苏丹首都喀土穆大批示威者集会，纪念巴希尔政权3年前被推翻。保安部队试图封锁主要的公路和桥梁，但是大批民众仍然聚集。目击者说，保安部队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又不满军方早前一度罢免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要求军方交出权力。哈姆杜克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早前签署新的权力分享协议之后获恢复职务。哈姆杜克昨日曾经呼吁民众冷静，避免国家进一步陷入深渊。天气方面，预测多云，听日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多云有雨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今个星期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今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有人形容运动员的生涯是短暂的，现役的为成绩打拼，至于退役后又怎样展开自己的第二人生呢？ Gary 曾志豪曾经代表香港出战海外赛事的山地单车运动员，退役后将运动带给他的体验带到另一项专业，就是时装与跨媒体视觉艺术设计当中。 在2019年创立一个视觉艺术的一个系列的创作，运用了一些大自然和城市一些环境，用一些碎片化的方式重新去演绎成不同的运动的场景的图案，或者是一些视觉艺术的一些作品。最初这个碎片化的一个设计的概念，源自我做时装设计师，很多时候如果要运用做一个图案，在我们角度就是一些拼贴或者车缝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我要将它运用在一些视觉效果或者是一些平面设计上面，我又觉得可以将它运用成为一个元素，作为我一个视觉艺术创作手法。 Gary 亦都曾经在一个设计比赛之中，利用单车零件以及大会提供的回收马蹄铁，设计出一个走樽架，得到比赛的大奖。 所以说人生充满可能性， Gary 寄予现役运动员计划退役后工作时最重要的是， 我最初从事的行业都是基于兴趣去驱使我们做事，或者是对工作上的热诚啊，或者可能过往做运动员那个坚持将它贯彻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来的。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那死党总晚共退，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退，疏淡如水。日夜早见爸爸刚好上神，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忆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 回来二千里歌再重做的时间是9:38，我是 Albert Ang 罗雪强。我们今天好特别嘅日子啊，开始凉凉地添，咁啊，请大家咧留意啦。而家系19度，湿度58%啫，所以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多云，明日间中有雨，稍后咧雨势较为频密添。天气清凉，气温介乎喺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有多云有雨及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会减弱。本周中期仍然都会有一两阵雨嘅，即系话，譬如话 Vince 啊，你嗰啲咩揸电单车啊嗰啲咁咧，你就着件好厚嘅风褛先得啦，系咪噶？系咪要着好好劲嗰啲，好似直情好似黑色皮褛咁先顶得顺 嘅？又唔使被褸嘅，總之擋風嘅褸就 OK 嘅啦，即係裡面再著多件薄薄嘅羽絨啦，咁就都暖嘅。 哦、OK， 哇，真係嗰啲叫 wind chill factor 啦，即係啲風吹埋嚟咧， 本来如果是真的冻咧，会冻几倍。 嗯、 不过讲起诶车，即系今日咧就好多人搭交通工具。 系啊， 啊你知点解咧吓？因为咧今日咧系选举日，咁所以咧就系所几乎所有嘅交通工具咧都免费。 嗯， 哇，喺咁啊听闻咧，听闻啫，我冇落到去地铁，好多人搭地铁喎。 有啲朋友係坐頭等嘅，專登 哦，係喎， 全部免費，即係由第一個站坐到上去。 火車嗰啲有頭等，火車嗰啲， 所以係我屋企嗰啲。 仲可以炸低，哎呀，唔記得帶嘢，可以坐翻翻去，然後再坐，咁咪賺賺盡啊嘛！啊，究竟如果全日喺嗰度頭等嚟坐，係賺幾多錢啊？個賺字係括住嘅咧， 平時喺 coffee shop 度坐，而家架車度坐， 唔係幾好噶？你有風景睇嘛？仲有咧，即係如果你好彩咧，即地下鐵碰著它咧， 咁 仲要免費碰著喎，係咪啊？咁當年咧，差唔多係地鐵啱啱開嘅時候，即係開通嘅時候咧，就好流行啦，哇！個個都去，就算唔搭都去試下，咁就有呢隻歌咧就好合時嘅。即係當年啊，謝國光老師啦，為阿陳百強寫咗呢個歌詞，又搭地鐵啦。請勿超越黃線咧，記唔記得？係真聲嚟嘅嗰啲係咁啊！只歌就叫做《幾分鐘嘅約會》，不過今日咧，你揾到佢都俾人逼死，唔得嘅。陳百強嘅歌，地下鐵碰著他，好比心中女神進入夢。地下鐵再遇他，沉默對望車廂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女情何美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和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呢只歌之前咧，我哋当然大家都经过少年十二十时啦。 嗯， 男仔我讲，女仔你唔知啊，即系都会成有呢啲奢望，呢啲幻想。以前系巴士多， 系等巴士嗰阵。 等巴士，因为等巴士咧就准啲啊，因为咧翻学嘅时间啊嘛，多数都系即系对方吓，即系暗中咩咩的女神啦，都系都系要翻学噶嘛，系咪？即系咁啊，大家都系学生啦，咁多数都系搭同樣同一班嘅， 但地下鐵我就唔知啊，咁密啲車可能會 係咪啊？難撞啲， 難撞啲啊嘛， 應該都喺翻嗰個窗嗰個位咁先望咁。 喺翻第幾節、第幾列車啊嘛，係咪啊？即係咁樣，咁樣灼聲過咗唔係幾好。不過而家好難嘅地鐵，你騰後他點騰啫？即係根本太多人啊！以前喺巴士站已經有一段時間。跟住即係你好傻咁唔知講咩㗎你搭車呀咁。 咦你跌咗嘢喎。 係咪跌咗嘢又好衰嘅。即係要真係跌咗嘢先得㗎喇。咁佢搭車望佢佢搭車喇佢心諗下唔係做咩呀。咁就啱嘅即係如果見得多呢都會點下頭。咁呢個其實就係一般嘅禮貌嚟嘅。唔係一定要搭散嘅。喂講起陳百強呢两位咁嘅年纪咁年青咧，有冇听陈百强嗰啲歌嘅？有冇唱嘅？ 有啊，有啊 真系有啊。 系啊， 点解嘅？ 因为系爹哋妈咪细个播俾我听， 哦、 我系好中意听八十年代啊，即系 even 七十六十我都有听的。 照听啱啊！ 有啊，咩都听啫。即系作为一个歌手，系需要增加多啲嘅 database 嘅。 冇错啦，咁其实系非常之有益嘅。 系啊， 因为每一个年代咧，每一个 decade 咧，佢都会有一类嘅音乐系之前唔同嘅。或者之後就更加不同，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能夠係即係個視野啊，音樂視野係闊嘅咧，係好著數，因為你突然間會聽到一啲哇咁都得嘅，嚇咁好聽嘅，哇呢、這個歌手邊個嚟？咁即係基本上係全部係古人嚟嘅，咁但係唔緊要，我係細個時候專聽舊歌，專聽，所以後來就突然間有機會做職業喎，咁啱嗰一份職業咧，全部要唱舊歌，即係如果你唱翻我嘅年代啲歌，你一隻都冇用。唔俾你唱，亦都冇人听，全部系即系成年人、成长人，咁所以一定要唱翻转头几十年嗰啲歌， 就即刻可以唱到。 因为我听得多啊嘛， 同埋 因为有个入到脑嘛， 要唱一啲日文啊，唔同 language。我就唔系搞点唱嗰啲嘅，我全唱英文， 嗯、 但系都有一首日文歌系唱，系因为我自己嘅。啊、就不是唱他想听的他们不懂听日文歌的那些人他听英文歌的全部。但是、多数都是那个年代都是英文歌为主。因为英文歌的 standard 的就是所谓标准的歌永远流行的歌就是说永远都流行的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经典歌。回来二千靓歌刚才唱了陈百强我们都提说、哎、不如这样啦。一提起陳百強都停唔到啊嘛， 係啊， 係咪啊？你既然咧即係都細細個就聽佢啦，係。我聽到阿堅哥嘅前奏咧，啱唔啱使啊？ 啱啊， 啱啊， 正啊！ 啱聽啱使就至好啊！一生何求？ 冷暖哪可休？回頭多少個秋？尋遍了卻偏失去，未盼卻在手，我得到沒有，沒法解釋得失錯漏，剛剛斷到忘到便更改，不知哪裡追究。缺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 望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都是鄭國光填詞，即有時人夾人緣，歌亦都要夾歌緣。跟住呢只歌咧，都是鄭國光老師。點解我邀請阿朱子瑤麥克老要唱呢只歌咧？因為佢個名叫紫色啦，頭先講過。阿Danny 好中意紫色嘅，嚇好中意，所以佢出嚟帶碟啊咩，著紫色衫之餘咧，淨講明咧係 purple 嘅一生嚇，紫色嘅一生。呢只歌叫做粉紅色的一生，其實都係。紫色粉紅色嗰一停，你揀噶噃。不過咁原本咧，佢係一隻法國歌嚟，好慢嘅，即係好 stand 係法國歌後Edith Piaf 作嘅，佢自己主唱。咁但係嚟咗之後咧，Danny 就將佢以前阿林武德咧將佢改咗，改編咗好快。原本咧好抒情嘅，微風吹開美麗的心。添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困？朱子瑶 ，Chloe。将开美丽的心，将。 快乐来相分，为何自困？ 一不离二，二不离三，三不离四，第四只都是陈百强。陈百强的歌叫做《深爱着你》。三位 ，Kelly、Jackie、Chloe、Vincent。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宿醉，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貌似爱在这地，因一天天过去，因一生飘过去，因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想你，怀念着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只觉得深爱着你。 深爱着你们，你们三位就是 Kelly、Jackie、Chloe 同埋 Vincent， 我哋三个一起又唱又和。陈百强另外一首歌叫做《深爱着你》。时间，眨下眼到咗十点钟，十点钟嘅新闻报道，我哋还有两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间见。 伦敦市长简·世德早前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状态。有传媒报道，英国政府正是研究在圣诞过后进行两星期封锁措施。

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明日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添。天气清凉，气温介乎喺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喺选举日投完票之后去郊外散下步。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春摇摇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收，像爱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涛东，极目远远望丛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在雨中悠悠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愿蚂蚁再爬冬，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涛东，极目远远望丛林处，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在雨中悠悠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愿蚂蚁再爬冬，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个名叫做青葱，喜欢耕田的朋友就应该更加深感受。你唔好话，每次香港好多人耕田啦，而家 有好多后生嘅都想睇。 系噶，系因为后生嗰啲啊，绝对差唔多冇机会，即系踏上田基啊、种嘢啊啲咁噶嘛。咁啊，所以如果有机会，都几得意喎。所以我当年都系咁样谂啫嘛，即系我系都市人嚟噶嘛。咁所以创办咗音乐农庄咧，就系请啲人去耕田。 呢个系好啊，因为更加多人接触翻个大自然。 系啊，而家就好开心啦，可以见到人咁多人中意耕田，真系好啦。好啦，翻嚟二千零歌再唱咗咧。今日我哋有两位特别嘉宾啦，加埋阿天时系三个女仔。哇，头先唱咗好好听嘅陈百强嘅歌啦。喂，讲起陈百强咧， 啊 Chloe 啊朱子瑶咧， 系 头先即系撞到个，你估都估唔到嘅咁啱嘅， 撞到位老师啊！因为其实我喺两年几之前啊，就出咗一张全张都系翻唱陈百强先生嘅经典作品嘅一张 HiFi 碟。咁当时咧我喺录音嘅过程入边，因为好多首歌啦，咁其实有一啲我本身好熟悉，有一啲可能系我再学翻嘅一啲歌曲。咁其中一首改编咗咧，就用咗个 Big Band 嘅音乐。咁然后我咧就发觉自己 handle 得唔系咁好啦。喺錄音嘅過程入邊，咁於是咧我就即刻揾阿曾魯德老師咧，就幫我補咗一堂，然後我先再翻錄音室再錄。咁所以好開心，頭先我哋唱緊呢首《心若在》嘅時候，突然間曾魯德老師喺隔離出現，然後所以我就好開心咁同佢 say hello。我真係估唔到你哋有咁嘅故事喎。 係啊， 咁即係我哋唔知道會有咁啱嘅咁巧 緣分嚟， 緣分 係啊！仲要當時我哋唱緊呢隻歌， 係啊！多謝曾老師啦，邊時更加多謝啦，係有禮物收，係。因為講起唱完陳百強咧，我哋不如唱一啲靚嘅歌，玉女嘅歌曲。咩叫玉女歌呢？梗系要揾咧玉女掌门人嗰啲歌嚟唱咧。阿 Vince 好中意唱周慧敏噶，吓、啊，即系之前啊，以前 系 啊，系 我嘅女神嚟噶， 系啦，好多人嘅女神嚟噶嘛。嗱、嗯，咁啊，当然啦 ，Vivian 系好多人心中嘅女神，包括佢嗰啲歌咧，都好少女、好玉女型嘅吸引歌曲。Kelly Jackie 系。 你揀一首周慧敏的歌啦， 是我第一次去卡拉 OK 就点的歌嚟噶。 听到前奏啦，多谢边时喺度弹紧 《偏方 爱未老》。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放爱未老。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恨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此生爱，一生都不够。献上我温馨的爱，连一片体早掩盖，投入深深一吻中。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被沧海，求天放爱未老。 的电影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天方外微露》，多谢 Kelly Jackie。Kelly Jackie 有冇中文嘅咧？ 我啊，中文名字啊， 系啊， 陈晓琪啊，我系你好啊， 又晓啊， 系啊，我系晓，即系好夹啊，同 Kelly 咁啱有冇接咗？ 陈晓琪，我以为诶，你就咁叫做诶。基利即 咖喱， 咖喱即奇添， 咖喱即奇。 因为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逢系嗰啲半头番嗰啲咧，即系譬如话杜丽莎咁，点解佢杜丽莎佢唔姓杜噶？因为佢 Teresa， 通常好兴咁样，咁样译嘅。阿 Lowena 咁，佢唔系姓路噶嘛，佢系 Rowena， 系姓 Cortez 嘅。啊，咁啊，自然将个名咧就译。唔亦个姓噶啦，通常啊 ，Joe Junior 咁佢就小组咁，因为佢个姓好麻烦嘅，因为你知唔知啊？佢咩 Rodriguez 啊，Cordero 啊，即系嗰啲咧，咁即系唔系麻烦，而系即系长嘅，咁啊难译嘅，咁啊即系多数将个 first name 啊，就译就几得意嘅吓，咁啊 陈即奇咯，我应该叫 系啦，咖喱即奇啊，咖喱即奇都好食噶，都 系啊，首先啊。 Vivian 咧吓，就点译咧 ？Vivian 通常慰问你啊， 慰问你，迷晕你， 迷晕你，迷晕你啊！ 诶，迷晕你咧就即系慰问咧，有另外好多代表作嘅。咁我记得咧，我以前初出道嘅时候咧，攰咗一只45寸嘅唱片啦，咁就第二只大碟嚟，咁又通常我哋都会派台会录一只45寸嘅碟。兩隻歌嘅啫，即 係 呢邊一隻，嗰邊一隻。咁你擺喺個唱機嗰度咧，要用45寸，唔係33寸盤，係咁嘅，好得意嘅。嗰啲叫細碟。咁咧就一邊就 Homecoming， 另外一邊咧就叫 I've Never Been to Me。我啱啱就揾翻呢只碟，有人送俾我，好感激，好感激。即係已經絕曬版嘅，一隻都揾唔到。咁咧 I've Never Been to Me 原來有中文嘅，後來我發覺就係周慧敏唱呢只 《孤單的心痛》。 孤單的心痛，我哋揾 Chloe 朱子瑩。 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静默在孤单等你，在深宵多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然后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完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深宵多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完尽在你与我之间。着烈风，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心痛，然后你 着烈风，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 相爱是难永远， 但我真心已断送。 多谢 Chloe 嘅朱子瑶同我哋唱《孤单的心痛》，三个女仔分别咧都应该要唱一只周慧敏。不如咁啦，头先就 Kelly Jackie， 跟住 Chloe 啦，加埋 Vince 咧就不再孤单啦。哇，呢只叫做自作多情，三位一齐嚟。 自作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管接受，不必亏装在我恋情海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情给你操控，不必亏贪在我窗前失去自控，呆站一笑如笨钟。找个心爱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愉快吗，今晚找个心爱吧，倾诉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望相恋， 想亮眼。 眼都见，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衰鬼祈祷愿，系年少女一边，邪道外魔都已一变。 三位嘅美少女战士，仲有 Vince、Kelly、Jackie 同埋 Chloe， 哇，犀利！自作多情之后有美少女战士，全部都系周慧敏嘅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十点半嘅新闻报道，我哋还有一半嘅2000靓歌再重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选管会主席冯华话，截至下昼4点半，共收到345宗涉及选举嘅投诉，当中有105宗涉及选举广告，72宗有关选举活动，例如禁止拉票区内拉票；另外有68宗涉及投票安排，例如票站嘅位置同埋路径指示不清等。冯华又话，再多3个票站因为电子选民登记册出现问题，导致投票一度暂停大约10分钟。选管会决定延长相关票站的投票时间，当中包括青衣商会小学投票站、九龙工业学校投票站和佛教林金殿纪念小学投票站。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7宗涉及变异病毒株 L452R 或者 N501Y， 另一宗的变异病毒株检测结果待定，全部人已经接种疫苗，其中一人接种3剂国药疫苗，初步确诊少过10宗。新增确诊患者是5男3女，年龄介乎20至62岁，其中一人是机组人员，另一人是外籍佣工，其中3人在抵港的时候在机场的检测结果呈阳，其余在指定检疫酒店或者设施检疫期间确诊。至今本港个案累计12527宗。政府公布将在星期三凌晨起将巴勒斯坦和乌克兰列为 A 组指明地区，收紧相关抵港人士的登机和检疫要求。发言人话，在21日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须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并持有认可疫苗接种记录，才可以登机回港。他们抵港之后，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期间接受6次检测，并需要在抵港第26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强制检测。当局话，为防患未然，政府视乎相关风险，因应巴勒斯坦和乌克兰确认发现 Omicron 个案，政府将该等地区指明为 A 组指明地区。菲律宾日前遭受当地今年最强风暴雷伊吹袭。美联社报道，当地增至至少112人死亡，其中旅游胜地薄荷岛至少63人丧生，仍然有10人失踪。当地官员话，由于当地通讯中断，未能完全评估灾情，估计死亡人数或者会进一步上升。菲律宾南部和中部严重受灾，多处出现山泥倾泻和严重水浸，有屋顶和电线杆倒冧，超过220个城镇电力中断，至少2个机场因为设施受损要关闭，超过300万人要逃离家园，当局继续向灾区运送食水。总统杜特尔特早前飞越灾区上空视察，承诺拨款20亿披索，折合大约4000万美元赈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听日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多云有雨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今个星期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地方细细，不过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虽然近年好多环保团体都提倡生物多样性，只不过香港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创办人及教育总监马君琪博士就认为，香港学校的生态教育仍然相当不足够。 认识生态当然在户外，但是一般来讲，如果当是香港现在的教育制度先算，中学、小学，香港的学生其实呢真真正正在大自然学习的时间呢是很少的。讲紧可能一个学科，例如你当常识科或者地理科、生物科，一年呢只是可能去一次的会考察。那一次的会考察呢可能只是得半日的时间。如果半日的时间呢真真正正在大自然入面学习呢可能得过一个钟的时间。所以如果讲紧那个小朋友，他不会自己平时跟家人同朋友一起去行下山，接触大自然的话呢，只是靠学校，即是讲一年只是得过一个钟。咁其实个机会呢是好少。 马君琪博士仲讲到，一个完整的生态教育只是认识自然并不足够的。 咁而我哋讲一个整全的环境教育呢，我哋有个根本的概念呢要去做得到。呢、这个概念叫做 threefold approach， 即是有三样嘢我哋好重要的。边三样嘢呢？第一样嘢叫做呢 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即是认识我们的环境。第二样东西叫做 educ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即是说户外教学了，在环境中学习。第三样东西叫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即是为环境而行动。其实我做研究就是见到香港过往二十几三十年环境教育还是停留在第一个层次，认识大自然，缺乏了在环境中学习 in 和 for 为环境而行动这两样东西。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种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起点，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一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起点感觉印象那伟大，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拆下，忘掉有过的家，小餐台沙发雪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妒忌那回吗？等不到下一代是吗？ 大家好，时间是10:38，我是阿伯朗，我是瑞强。你听紧的是2000靓歌再重聚。咁啊，头先一路有听现场的新闻报道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其实都不断咧，呢喺两日咧好开心，好多 DJ 啊咁样咧都会有一啲宣传嘅声带咧，系祝我哋嘅偶像吓，即系再下一城。边个偶像呢？我讲三个字，睇下你哋中唔中意啊？我就好中意嘅何诗蓓。Yeah! 全部拍晒手掌，全场啊！ 我咧真系从来未听过一个人咧，即系系话唔中意何诗蓓嘅，即系就算佢未攞两个金牌之前咧，我哋都好中意佢，因为我谂大家都知道佢点解会咁受欢迎，同埋即系我哋咁喜爱佢咧。咁真系已经祝佢咧就系攞咗已经两面金牌啦。因为咧一阵间喺十点到搭九搭十到咧，就现场咧希望佢再下一城就系四百自由，咁但系唔系佢强项，但唔紧要，仍然有机会即系攞金牌或者攞牌都好啦，因为佢已经系200咧破咗世界纪录，系100咧就破咗大会纪录，系直情系即系我哋嘅即系 superstar， 系啊，振奋人心啊！我希望咧，我哋譬如说一齐唱呢只歌吓，边时阿坚，我哋一齐送俾何诗蓓，一齐嚟呢只歌叫做《乘风破浪》。时时望前莫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道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凭翼高涨，我哋乘风去，无限旅程，联群和结队，帆着河流乘风去，无尽困难终须消失去， 时时望前莫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路长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 凭翼高涨，我哋乘风去，无限旅程，联群和结队，帆尽高涨，河浪乘风去，无尽困难，终须消失去。 One more time， 帆尽高。我浪乘风去，无限困难终须消失去。 好嘢，歌名叫做《乘风破浪》，虽然一只非常旧歌，但是所有这些即系励志歌咧，嗰种激情咧，嗰种情绪咧，系唔会旧嘅，唔会褪色嘅。咁所以咧，所以变咗呢只歌咧，我哋就经常都攞嚟唱下，无论咩年纪都好啦。虽然系几十年前，咁但系一路都系有一个即系大家众志成城嗰种。 一听个前奏就会跟住。 系好兴奋啊！特别希望咧，即系阿何诗蓓啊，可以即系就算赢唔赢，再赢多一面金牌也好啦。咁但系我哋全香港人咧都会好中意佢，好喜。另外也多谢佢，即系激励人心啦，吓，真系好难得，好难得， 冇错， 非常之 sweet 嘅，非常之好嘅一个偶像吓，即系由细喺运动上面，我好中意体育运动嘅，由细到大， 嗰个精神好紧要，嗰个 真系好少有咁中意一个运动员，好少有。OK， 咁我哋希望啦吓，而家开始大家一齐即系全香港的朋友都会齐齐内心发功，大家一齐咧，嗰啲所谓集晒呢啲力量咧，喺一身。祝愿何诗蓓可以再赢金牌。好，我哋不如咁啦，我系 Kelly Jackie， 系 再送一只歌俾佢， 冇问题。 呢只好啊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The Greatest 真系最最 Greatest Love of All。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ed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 searching for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s. If I fai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happening to me. 多謝 Kelly Jackie 同埋 Chloe 又有好靚嘅和音，多謝 Vince。咁啊呢只叫做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好熟悉啊！無論男版本、女版本咧，我哋都係即係好窩心嘅。尤其是我哋而家有一個對象啦嚇，唔知點咧？而家我哋唔係睇緊直播，不過咧就差唔多而家又遊緊啦。而家可能而家遊，因為四百咧遊都好長嘅嚇，雖然係短次咁，但係要來來回回好多好多次。咁啊，但係即係睇佢嘅泳姿啊，已經好開心，好暢順。啊！即係好似，即係個心都好暢順啊！即刻好舒服，哇！咁游得咁快，因為我自己都識游水，但係哇，個游擊都冇可能，真係好似好辛苦咁啊！我哋自己游水， 佢每一次都好鬆容不迫， 好鬆容不迫， 好有笑容。 游完之後又唔使扯氣，即係笑住接受訪問咧。我最中意嘅一樣嘢咧就係佢個 character， 佢性格 係 好 humble 嘅，好得體。又識講咁好嘅中文， 係啊， 鬼妹仔識講咁好中文咧，就真係我哋香港人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只歌咧，阿 Chloe 又每人唱一隻歌俾佢啊，呢只叫做 真情流露， 真情流露啊，係佢啊真係咁樣，係一個好好嘅性格 character。 是这样的无穷好运，能遇上精彩的你。我缺点胜别人，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如仍未清楚地说在目前和今后，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吐沧海或心田，最深爱的亦只是你。 live concert 嘅感覺啊！呢啲即係現場氣氛冇得定，因為全部呢啲好似咧，我睇嗰啲以前啊，好中意睇六十年代啊，佢哋好興嗰啲女團啊，但係嗰啲即係客人嗰啲女團咧，啊，好 jam 都好犀利，然後好多和音啊啲咁樣。多謝曬三位啦，咁啊三位今日我哋兩位特別嘉賓加入邊時咧，可以 jam 到好多好聽嘅歌出嚟。开心啊！咁希望而家，我想问一问啲同事，呢个海思培喺度游紧水啊，因为400米啦，系要转好多好多趟啊，400米，咁啊100米就好快游完啦，咁啊乘四，希望加油加油啊！而家第几啊？而家带紧有冇讲啊？未有，未知，啱啱跳水啫，系咪？呢个歌继续送俾大家，送俾佢哋喺水嗰度一路向前游紧嘅朋友。

想了，丝丝未减。一些恋爱变恨，人到恋爱都是动人。或想了，丝丝未减。 Kelly Jackie， 难得有情人，情歌梗系一只接一只嘅。我哋今晚另外一位嘉宾 Chloe 朱子怡，朱子怡嘅咦唱王奕嘅歌噃，《黄昏恋人》。 嗯， 另外一只情歌。 首歌叫做《黄昏恋人》，多谢晒阿 Chloe。我另外有一只歌咧，就我哋细细个弹吉他嘅时候都会有唱，本身系一只古典音乐，竟然将古典音乐改咗做一首民歌，轻松愉快嘅歌，一只恋人协奏曲《The Lovers Concerto》。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clouds with their melodies.See there beyond the hill the bright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me magic from above made this day for us just to fall in Concerto， 因为恋人协奏曲，当然都是送给我们今天的女主角。那时有一首歌呢，我都想唱一首情歌送给你们，叫做《甜心树》（Sweetheart Tree）， 有没有印象？有一出电影呢的主题曲。咁就讲话呢棵甜心树咧，我哋就将两个心，然后啲我哋嘅名字刻喺棵树上边，作为一个永远、永恒嘅记忆。 好浪漫啊！ 系啊。They say there's a tree in the forest.A tree that will give you a sign. Come along with me to the sweetheart tree. Come and carve your name next to mine. They say if you kiss the right sweetheart,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 Big blossoms of white Will burst into sight And your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They say if you kiss the right sweetheart, the one you've been waiting for, big blossoms of white will burst into sight, and your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and your love will be true evermore. To Edmund and Vinci.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在阿布扎比举行的游泳短池世锦赛，香港女泳手何思培在400米自由泳决赛获第三名。立法會選舉截至晚上九點半，全港地方選區整體有1,309,601人投票，累計投票率29.28%。如果以2016年換屆選舉開始之後13小時嘅累計投票率比較，下跌18.55%。如果以上一屆選舉截至晚上九點半嘅累計投票率相比，就下跌23.29%。至於今屆10個地區直選入面，繼續是新界西南選區投票率最高，累計有30.85%。其次是九龍東和九龍中，投票率最低是新界東南選區，累計投票率是26.66%。至於今次新增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在1448名選委會委員入面，已經有1421人投票，投票率是98.14%。在功能界別方面，投票率最高的一直是商界3%，投票率是98.96%，最低是社會福利界，投票率是18.27%。新华社发表快评，指出挨晚前已经有过百万名选民参加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用实际行动粉碎外部势力针对选举的谎言和污蔑，表明真正人心所向。新华快评指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万众瞩目，少数国外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极力干扰破坏，散播谣言，诋毁污蔑，甚至不惜违背法律公然鼓励不投票投白票，但香港选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脸这些人和势力。英国卫生大臣贾惠德表示，疫情大流行期间并没有任何保证，被问及圣诞节前能不能够排除采取新的防疫措施时，贾惠德指出，有官员质疑科学数据，采取更多措施前要考虑其他因素。贾惠德重申，英国政府如果认为有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将会向国会提出，交由国会决定。英国近期新增确诊个案增加，伦敦市长简世德早前宣布伦敦进入重大事件状态。有传媒报道，英国政府正研究在圣诞过后进行两星期封锁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多云有雨，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

主，齐来为我添气氛。 无人夜中穿起那明艳舞衣，呆呆独坐，直至六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十分之后，我哋有心如刀割。 我的天是蓝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出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却我说着说着眼就亮了。我的唇角强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相信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能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心如刀割。你的柔软刺痛 是出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知我说着说着眼就亮了，我的唇角强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相信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能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心若刀割， 刚刚是由朱子瑶 Chloe 演绎陈洁仪的歌曲，叫做《心如刀割》。跟着我们有1993年香港的电影《新不了情》主题曲。 心若成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找找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深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是 多谢 Terry Jackie 演绎电影主题曲《新不了情》，系我哋香港嘅作曲家 Chris Barbeta 嘅作品。Chloe 再为我哋演绎当年一首非常流行嘅国语歌，还记得黄品源吗？最能够代表佢嘅，可能系呢一首《怎么舍得我难过》。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也沉沉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怎么舍得让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多谢朱子耀，怎么舍得我难过。 Beyond 的名曲好多好多，被翻唱的都不少，这一首现代的歌手都很喜欢重新演绎的歌，叫做情人。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痴醉后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痛真还是爱？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少春秋风雨改，多少崎岖不变爱，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是爱，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忍耐，有日有夜有和心，无法等待。 叫 Kelly Jackie， 今天的二千里歌载重聚已经接近尾声，望上天空，满天都是一颗颗的明星。我哋特别嘉宾之一 Chloe 朱子瑶，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又想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得当年我。是，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 再唱一段。 我像那银河星星，因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当你见到光明星。请你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星中记住我。